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他又接近白安逸几步时，他又听到了白安逸的风言风语。 那是小时候我喜欢做梦，我现在很务实，现在我喜欢万有引力公式。 女人已举起了匕首想， 真是可怜的父、 然而她还没来得及想完，手上的匕首就瞬增了千斤，她手腕腕骨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重力，咔嚓一声应声粉碎。这种压力宛如空气一样蔓延到了女人的全身，女人咚的一声双膝着地，断了的手虚软的搭在了只剩一寸还留在地面之上的匕首柄，上身只勉强保持了一阵直立。在意识到锁骨发出不祥的咔咔闷响后，她终是放弃了抵抗，烂泥似的五体投地，唇间溢出不可置信的疼痛呻吟。随着她的身形不断浮现，池小池侧过脸来， 倒是听人说话呀。 目光碰触到女人光溜溜的胳膊，池小池顿时一脸的不忍直视。 哎呀， 他抽回视线，将外衣脱下扔到女人身上。此时此刻，这无异于在女人身上扔了座五指山。他被压得几欲吐血，感觉五脏六腑都挤成了一团，肺腑更是像挤成了一团废纸。偏偏到达一个临界之后，压力就不再增加。女人觉得自己像是一块随时会被压成肉酱的午餐肉。与她同行的男人听到异动，刚翻过身看向女人趴倒的地方，肩膀就被人从后温和地搭上。 先生你好。 男人头皮一炸，不等回头，右拳内的红能顿时膨胀无数倍向后挥去，同时他右肩重重地往下一沉。那人竟是身形轻盈，直接随着他的身体拧转，一脚踩住他的脸，借力登上他的肩膀，单指弯曲抵住他脑袋上的某个穴位，顺势发力。男人发出疼痛难忍的低吼，身形往前一栽，与女人一样面朝下倒下。他自认反射神经出色，意识到自己即将倒地时已经做出了往前翻滚的动作，但来人却将手搭在他后背上，自上而下数出三节，按揉两下，旋即反手向上一推。旗鼓错位般的疼痛让男人顿时失去了反抗的力气，踉跄两步，一头栽进被晨雾浸湿的泥土中。影子不语不笑，单手捉住他的头发，发力往一侧的岩石上撞去。以完全相同的力道碰撞五次的期间，他只用单手，动作利落而精准地卸掉了那人的右臂自上而下的所有骨头的关节。男人全身的红芒在剧烈的疼痛下迅速消弭，而白恩义的影子确认一切无误后，将他踹出了几个翻滚后，踩上他的肋骨，旋即才绽开淡淡的笑颜，抱歉地一鞠躬：“ 冒犯了。” 男人像一只面口袋，被白恩义单臂揪住后颈，一路拖行到女人身边。昏头昏脑地进入立场，男人当时和女人扑接成一对死鸳鸯。白安逸的影子斯文有礼地推一推眼镜：“ 你闭上眼睛，不要看。”“ 我不怕。”“ 不是怕你看到，是他看不得这个。” 池小池就乖乖闭上眼睛。影子绕着两个人走了一圈，俯身道：“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两人均是沉默。“ 是其他的车上参与游戏的人。” 影子自问自答间主动返回林间，拿起女人脱下的鞋检查一番，又折回，握住男人的脚腕向上翻折，查看他的鞋底。 鞋子是新的，没有擦痕，底面的泥土都很新鲜，而且都沾着尘露。劳驾告诉我，从车子停下来的地方到这里一共50公里。敢问你们哪位会飞？ 他敛着手，动作和口吻都是一样斯文。那两个人仍是谁都没有多说一句。白安逸的影子站在了女人身前，双指抬起了她的下巴。 女士优先，请说吧。 看得出来，女人是恐惧的，牙关正咯咯地发着抖，喉咙也在急促地挛缩着。一方面她在抵抗引力，另一方面她在思考要怎样回答才能既保住命又不将秘密外泄。啊，是了，拖延时间。她清了清喉咙道：“ 你别妄想了，我是不会说的，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哦， 他干净利落的一把扭断了他纤细的脖子。女人嘴里咕噜咕噜的涌出了血沫，喉咙里咯咯乱响了一阵，头往侧边一垂，没了声息。直到临死的前一刻，女人还是满脸的惊诧。影子果断抛弃了她，保持着蹲立的姿势横跨一步到了男人跟前。 他想拖延时间，对我来说，时间可是很宝贵的东西。你呢？有什么条件要开给我？ 男人困难地吞了一口唾沫，竟然是闭上眼睛，直接等死。影子歪一歪头，刚要伸手，池小池就闭着眼睛叫了声停。 怎么？ 池小池闭眼道：“ 你要对他刑讯逼供吗？” 嗯。我在考虑。 没必要。 地上的男人不着痕迹地松了一口气，显然这个盘腿坐在地上的男人是个手软心软的，见不得血腥杀戮。这种人他见得多了，连捉住要杀他的敌人都要说一句别杀，这是一条生命呀，太他娘的伪善。但紧接着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池小池说道：“ 因为他还是在拖延时间啊。” 说着，池小池立起身来，拍一拍手上的灰，闭眼向男人倒卧的方向走出一步。 他们的忠诚太奇怪了，好像他们正面临着比死还可怕的恐惧。 男人被陡然加重的引力压迫的眼泪血丝宛如蜘蛛网似的蔓延开来，口水顺着口角直往下淌，禁不住发出呵呵的怪音。 这种恐惧到底是源于什么呢？ 池小池又跨了一步，沉吟道：“ 他们鞋底的泥土证明他们是被直接投入这个森林里的，能监测到我们的位置，并实现两个人甚至两个人以上的精准投放，那他们肯定来自一个能纵览全局状况的组织，或许是游戏外的总控中心也说不定。” 影子迅速探长到男人耳后，果然检测到了血液的快速流动和脉搏的急促搏动。他若有所思地扬起眉毛。池小池继续道：“ 假设你们的确来自总控中心，而外面的监测者能够观测到你们观测到的内容，完全可以立即对我们采取强制措施，为我们注射毒药，确保你们的人身安全，并强制终止我们的赛程。但我们现在却没有事情，大概是因为总控中心担心异能者中存在着能够观测到高强度高频段的电子信号的异能，进而发现在101个参赛者之外又多了其他的参赛者，因此他们摘除了能监测你们生命信号的项圈，取而代之的是低频段的内部交流工具，好掩人耳目，